Gentlemen, welcome to Fight Club. 左右中间，拳拳都用，只问是非，不问立场。破击会， 好啊！既然大家唔同媒体都讲下例子啦，啊，睇下我哋讲例子又如何啊？咁其实我有度系好唔明白，就系点解戏仿啊、讽刺时弊啊嗰啲嬉戏形式嘅就可以二字壮作，认真嗰啲人唔可以二字壮作嗱？呢一样嘢我唔系好明嘅，想你俾个专业嘅意见。 咁你唱得咁认真，唱得好听过个专业嗰、那个，咁你咪取代到原作品咯？咁你咪侵害到佢嗰个原作品市场咯，同埋佢嗰个利益咯？ 唔係，其實係咪？我覺得係咪？其實而家都係㗎，即係你譬如你喺公開去唱一首歌，你都要即係俾翻錢㗎。 佢嗰、那個 suppose 如果佢 cash 嗰度 係啊係啊係啊 冇變㗎。 唔係有幾個情況㗎 ，cash 唔係其實喺香港咧，代版權人執行版權條例嘅有三個機構 ，cash 係其中一個。 係 I 有個叫HKV 啊，同埋一個叫香港音像版權有限公司咁上下咁嘅嘢嘅。唔係啊 ，IFP 係另外一樣嘢，淨係統計唱片數字嘅啫。頭先我講 HKVR 嗰個咧，HKVR 嗰個咧，其實你都可以申請豁免，即係其實佢哋佢哋試過喺立法會開會裏面咧，佢哋解釋好簡單，其實你可以按照個別，即係譬如你話你聯歡晚會要用一個音像產品，其實 HKVR 係會豁免你嘅，即係只要你嗰、那個晚會唔係一個牟利嘅性質。咁但係相反個叫香港音像版權有限公司嗰樣嘢就完全唔係啦，佢係基本上係 call 咗三十幾個例子話俾你聽，其實錢係你要俾，大概有乜意思咧？咁個你要俾嘅版權係幾多？係幾百至幾千蚊咯。 唔係個問題，其實你真係問阿陳淑莊，即係佢哋攞版權攞幾難攞？個版權即係嗰啲機構係唔會即係睬你啦，即係有嘅時候，即係你要用嘅時候，咁你用咗啦，咁跟住佢又會走。如果佢最後話翻覺得啊，你哋係有侵權，事實上係會係有侵權咁嘅行為。 係執咗法啫，係咪真 係？係啊。 其實以我所知咧，你如果係想唔侵權嘅話咧，就好簡單嘅啫。基本上，如果你想要邊一首歌，你唔好。即係譬如我想喺個晚會上面播李克勤播紅日咁先算啦，我唔好買紅日隻唱片翻嚟播，我揾個琴佬坐喺度彈，又或者之前三日我揾個琴佬或者揾對 band 真係演奏一次嗰隻歌錄咗喺度先播另外一個錄音咧，咁咪唔會侵犯版權咯。 啊，你其實咁樣講，只不過係侵犯到某幾項嘅版權， 係咯， 基本上 曲詞都一樣啫嘛。 曲詞編 synchronization 頭先嗰個 record， 你頭先講緊話唔 中曬。 唔攞個碟出嚟咧，係 IFPI 嗰個 record 個 right 嚟噶，咁所以其實已經係有你就 差 四五樣嘢噶啦。 曲詞會咯， 係啦， 咪咯，要告你都係告咯， 即係 cash 咯。 係咁基本上係 cash 會搞你咯，但係 cash 收嘅錢，以我所知已經係最平噶啦。 咁樣講，其實可能啲人會即刻諗緊咁我喺啲酒樓嗰度唱歌，咁咪有事咯，或者啲結婚婚禮咁樣，其實又唔係，因為嗰啲婚禮嘅場地其實已經係俾咗 cash 一個嘅 license 嘅，即係佢哋 即係酒樓已經係每年俾緊 cash 一個。拉神嘅啦，以我所知啊， 系啦，咁所以嗰啲地方就 O K 嘅咁样，所以大家又冇需要话，哇，咁到时我结婚咪冇歌听咁样，又唔系嘅咁样。 嗱，其实咧，其实我之前咧，可能同阿山卡拉可能咧做咗啲嘢嘅，咁其实我就非常之非常之非常之唔中意咧，咩叫认真嗰啲就唔可以系戏仿，老老实实我认真唱一只歌，但系个词系唔同嘅，咁叫唔叫戏仿先？ 戲仿咧有個好重大嘅元素啦，即係其實佢哋又唔係一個 definition 嚟嘅，唔係一個定義嚟嘅。但係咧會考慮埋究竟有冇幽默感啊。咁所以咧，如果你冇幽默感嘅話，咁好可能就會唔係戲仿咯。咁所以你好認真嘅就未必係跌入到戲仿啦。咁要靠其他嘢。 我又唔明啦。咁有啲詞係可以好搞笑嘅，咁點解嗰啲又唔可以戲仿咧？ 嗰詞搞笑，我哋如果拆翻出嚟啦，詞本身一個即係版權咧，即係可能佢 即係一個版權物品，嗰個係文章嚟噶嘛，因為 係咁跟住你改咗佢個詞，我好中意政府嗰個答法，佢即係政府話你就咁改咗個詞係冇問題㗎，咁你唔係侵犯版權喎咁樣。但係我講真，即係你寫完個詞。你我唔通朗读咩？即系就咁，我唔唱出嚟咩？咁其实冇意思噶嘛，系咪？ 好啦，如果我要唱出嚟，系咪侵犯咗 melody 嘅版权咧？ 呢一个系会有咁嘅 melody 嘅版权喎，有。 咁据我所知咧，写歌嗰啲咧，其实又好唔系好介意，即系譬如周柏言咁，佢又唔系好介意你侵犯嘅版权，即系只要你系基本上你喺公众场合你唱，你咪唱咯。即系老老实实，因为如果系我经唱片公司 produce 咗只歌，你攞佢嗰个 right， 即系嗰个 producing right， 咁就唔关我周柏言一个人事啊嘛。你基本上攞紧佢音。 音像版權，音像版權就唔屬於張博賢，可能屬於唱片公司嘅、嗯。唱片公司要搞你啊，當然係老鳳噶啦，係咪？係。咁、那個問題就係話，如果真係你譬如你唱咗隻歌，嗰隻歌原本真係冇人識噶啦，唱完之後嗰隻歌突然間聽翻原裝嘅版本，哇、啊！我覺得而家呢個版本好聽過原裝嗰隻喎，喂，咁係咪好曳界咧？ 其實我諗有樣嘢就版權人應該都要諗下咧，就係、是、其實呢啲二次創作咧，好多時候我哋見到個即係例如我哋睇翻英國嗰個研究報告啦，即係因為英國其實都啱啱 update 咗佢哋個版權法，佢哋都研究到咧，即係呢啲二次創作咧，永遠都唔會咧，即係可以完全取代咗原作品嘅，佢哋個 hit rate 一定唔夠原作品高嘅，而且好多時候咧，因為呢啲二次創作嘅作品出現咗咧，啲人會去睇翻原作品， 都會有個 benefit 喺度， 係都會有 benefit 嘅，即係有個 benefit 喺度嘅，咁所以我哋唔可以一次過就話啊，二次創作係一件侵權就係壞事咁樣咯。係 啊，你好似唱歌比賽嗰啲咧，冠軍咧都冇人識嘅嗰首歌，佢一個攞冠軍之後，哇！你個 YouTube 即刻幾多人即刻 click 翻嚟聽。 係啊，咁但你頭先講緊認真演唱嗰度，其實係好踩界，真係好危險嘅。 喂，咁但我又即刻問啦，咁嗱，我真係改咗，譬如而家咁咧就賴，即其實係賴嘢嘅喎，但係將來嘅話，如果即係過咗呢條。叫網絡23，你話我係諷刺佢，反而係攞到豁免咯。 係啊，你攞到豁免嘅，如果諷刺佢。係 咯，咁啊，反而而家賴嘢，將來唔賴喎。 你可以而家賴嘢，將來可能你攞到咪唔賴咯。但你係咪真係攞到先嗰個豁免？ 唔係咁啊，而家就係唔信任個政府啫。而家 我諗嗰、那個豁免其實乜嘢係諷刺，乜嘢係 戲火係咩啫？其實 冇一個 definition。 戲火係咩嚟㗎？ 戲火其實係一啲惡搞咁嘅嘢啦，或者係係咯一啲 parody 係啦 一啲 parody 咁樣嘅啦。咁冇一個 definition 嘅問題係、嗯，所以亦都好多人唔知道究竟我嗰個作品係咪戲火咁，所以。那個就是現在給出來的公平處理的一個最大的弱點。 如果我真的以身試法去博他拉，你有沒有幫我打官司呢？我想問一 下。但沒有案例的真的你成為案例咯。 不是，老實說我真的很想做這件事的。 那你過了三條先 行。是啊，我等他二讀了三讀了我就做了。落咗噶啦啲嘢， 我諗版權人都有一個考慮嘅，即係呢啲係咪會造成一個寒蟬效應啊？同埋版權人嘅嗰個 cost， 佢哋自己都要平衡翻啦。究竟係咪即係我有時都會聽到佢哋發晦氣講話，唔係告你哋一個試下咁你哋咪唔會做咯咁樣。咁但係個問題係，係咪真係要擺把刀喺大家嗰個頸上面咧？喺呢個情況下， 我當然覺得唔公平啦。係 咯，咁我哋就會覺得你不如即係講得清楚啲，即係俾一個嘅開放式豁免啦咁樣。所以我哋就希望有。 其實我想問啊，真係唔好意思啊，喺呢個 moment 都要問，其實過咗有冇好處咧？ 過咗有冇好處？ 大家可以挑戰喺呢度底線咯。 即係譬如頭頭好似頭先我講咁啦，即係嗱客觀嚟講，喂，我第時惡搞你，我反而豁免喎、 啊。 咁啊，仲有冇其他？即係我想平衡翻啲好同唔好啫。我諗我哋呢啲好咩噶嘛？即係好 pro 噶嘛。 我諗對業界係好有好處啦。safe harbor 對佢哋講，有啲咩創作嘅嘢，佢哋只要即係有個 safe harbor 話啊，佢哋俾翻個 notice 佢哋創作嗰人。 但係個 safe harbor 個 concept 就係、是，譬如我係Yahoo 咁啦，唔係我係 Facebook 咁啦，即係有人擺咗啲嘢喺我個 Facebook 嗰度惡搞嘅，係咪？但我就可以即係總之我盤咗，即係盤咗嗰條友之後。 我 冇責任㗎啦，拜拜。 所以業界其實係好想過呢條法例啦。咁無論係呢個嘅版權人啊，或者一啲嘅網絡平台商，佢哋都 因為而家係賴噶嘛，即係要告嘅話，可以告埋我 啊 嘛。 係啊係啊係啊。咁所以佢哋就 我就 safe 㗎啦。 佢哋就好 safe 咯。咁但係而家政府就話俾嗰啲豁免嘅話，我哋就覺得係唔足夠去令到網民都 safe 咯。咁即係你有 safe harbor 啫，網民個 safe harbor 喺邊度啫？咁樣。 咁可唔可以網民冇 safe harbor？ 佢就話。覺得嗰五項豁免就係已經係一個夠噶啦，你哋咁樣啦。咁但係我真係覺得唔好處嘅地方係好多咯。多到係覺得究竟用唔用到咯，同埋究竟呢啲嘢係咪足夠俾大家咯？即係我諗政府要考慮埋究竟而家個網民覺得夠唔夠啊？唔係佢哋話我覺得你夠就夠咯。 仲有咧？仲有咩好處啊？ 仲有啲咩好處啊？ 你頭先講咗 safe harbor 啦，仲有咩啊？即係過咗之後有冇即係？好阻噶，對於啲二次創作，啲網民嚟講， 我唔覺得會係好阻嘅，講真。所以因為你創作就真係得翻嗰幾種表達方式咯。咁我唔覺得咁樣係會係有助創網民嘅創意。 因為你始終要諗住點樣唔抵觸嗰啲版權法，你先至進行創作。 戲房， 係啊， 你咪基本上所有嘢你都係諗過先創作，嗰個創作就唔全面，即係大陸咁啫嘛。大陸都有創作自由㗎。 實際上係咪啫？唔係啊嘛。 係啦，咁 其實可以，我即係其實過咗之後，我即係過唔過到都好啦。其實我仲有大把條例可以玩你嘅啫。一六一啊，嗰啲不成熟 夠唔夠啊？即係而家仲剩多條出嚟嘅話， 而家都未講一六一喎。 係啊，都未仲未講到一六一喎。我哋咁同埋我諗如果你話想第時啊，即係我哋好 touch 喎，即係過咗呢條法例嘅話，我哋點樣去得到呢個豁免？係咪要大家一定要扮小丑搞笑咧，先至可以有呢個嘅豁免咧？我諗我哋而家個創作個方法已經唔係去到就係講緊搞笑或者係諷刺時弊咁簡單，即係喺網絡上面做緊嘅嘢，例如啲同人志啊嗰啲，咁佢哋其實都唔係認真創作嘅喎，同埋有好多時候版權都應該諗埋一啲認真唱歌嘅人，其實佢哋可以發掘一啲新嘅talent 出嚟咁啊！即係其實應該要諗得成個社會嘅個創意工業點樣走，唔 係 單單一個影業界或者唱片界自己嘅創意咯，係成我哋而家講嘅係成個社會嘅創意咯。 即係同埋，如果大家有上 Facebook 嘅時候咧，會好易留到一個群組叫 Go Get 啊。GoGag.com 咧，其實係一個香港人創辦嘅一個足嘅平台。 人哋叫狗 gag， 狗 gag， 我覺得叫 Go Gag。 你真係冇聽過？ 係好出名嘅，算 係 咩嚟㗎？搞咩㗎？ 你通常就會喺個 Facebook 度，你會見到張相，咁但係佢上下半即係上半同埋下半咧，嗰啲字咧，嗰啲 caption 咧就隱藏咗嘅。要你一 click 張相出嚟咧，你先會見到上面嘅 caption 同埋下面嘅 caption。咁通常嗰啲 idiom 你要一睇係好有共鳴嘅。 嗯， 即係會會心微笑嘅。好坦白講，你問我嗰啲係咪二次創作？嗰啲當然係二次創作啦。不過如果係突然之間有個人出嚟 claim 呢張圖嘅 right， 我話俾你聽，你而家侵犯咗我版權，我就覺得嗰件事成件事好掃興。 係㗎，係㗎，同埋會即刻即係，就算我哋而家有 safe harbor 話啊冇咁容易 take down， 其實你 serve 咗個 notice 俾呢個嘅例如咧 say YouTube 咁樣、嗯、，YouTube 就嚟問翻你咁樣，跟住 咪下架咯。 係啊，咁佢咪下架咯。咁冇錯，有 safe harbor 冇咁易下架，但係其實如果佢一下架嘅話，可能個 moment 已經冇咗㗎啦。因为可能啲时事发生，可能一个礼拜。 唔系，如果我系Yahoo 咩咩嗰啲，我下架咯，我仲问佢做乜啫？系咪先？ 系噶。 即系我做乜要查啫？ 大家 safe 咯。 系咯，喂，你搞咁多嘢，仲要问你点解咩咩道？系咯，点解你咁样创作啊？你系咩啊？乜乜乜？我下架算 了。呢、這个样嘢咧，亦都可以参考翻美国嗰个做法啦。即系美国其实咧讲到明咧，即系呢个嘅版权人如果要系即系 take down notice 俾呢个嘅YouTube 咁样要话要下架咁样咧，佢哋必须要考虑埋公平使用嗰个原则嘅。如果佢哋咁样。 系咩？系警察叫人下架， 唔系公平使用，你系咁叫人下架恶意嘅话，咁 就警察咪系咁啊 ，pop 你咯。 系啊，咁所以 Google 近排咪出咗个 查詢聲明， 話我哋唔俾你咯，唔會 take down 你嗰啲醜事出落去咯。Google 真係好惡。 喂，咁 係。 譬如你話《三國演義》咁，喂，羅貫中呢本咁出名嘅小説，佢從來唔會諗過有 Konami 一間公司將佢變成一隻遊戲嘅喎。咁而家版權條例佢擺明係侵犯咗版權啦，係咪？ 咁又唔係喎，因為版權係有時限嘅。 我明， 係咯， 大概係攞呢個咁嘅垃圾嚟。 幾耐啊？時限 50年 啊嘛，音樂都係50年嘅。啊、所以生日歌嗰啲係冇生日歌嗰啲係冇版權嘅，即係你可以隨意使用。 曾經啱啱過咗啫，之前係有版權嘅，仲生日歌係曾經俾版權人喺美國嗰度咧，為要 take down 個。 唔該 ，Happy Birthday to you 嗰個。 係 啊， 嚇、 那 個，因為嗰個人 唱咗100年嘅咩？ 嗰、那個人係喺嗰個婚禮嗰度直播自己嗰個婚唔係嗰個生日會啊，咁跟住佢就播咗呢首歌，跟住咧要即刻 take down 咗個 video 咯，唔可以再播咯。咁都係有咁嘅情況嘅，同埋亦都試過，即係最出名個就係個 Dancing Baby 嗰個啦。咁有個人喺背後就播咗呢首歌，咁個又影住自己個 BB 喺度跳舞咁樣。咁跟住咧佢擺咗上 YouTube 啦，跟住就俾人 take down 咗咯，就話佢個後面個背景音樂係唔得咯咁樣。 因為其實係即係 好 common 㗎啦嗰隻歌。 係啊，咁但係香港就其實都有一個 exemption 嘅，就係即係話係有個叫 incidental 擺咗入去一個 video， 但係其實唔係真係你想擺入去嘅音樂， 啱 啱係啦，啱啱 background 咁樣。咁但係 let's say 如果我真係自己想想做個 YouTuber 或者講嘢，但後面有啲 background music 咁樣，就唔係 incidental 嘅。 明白， 係啦。 咁但係其實好老實講，有時呢啲踩界就造就咗 好多， 你係造就咗好多機會，令到啲人會肯試啊嘛。即係好坦白講，如果你話下下要同阿羅冠中攞版權，我先做得。Konami 嗰啲三國無雙嘅話，咁你可能已經冇三國無雙呢回事㗎喇喎。 係啊，我記得嗰時2011年有某個議員走去講話咩你咪打俾阿劉德華囉。你俾劉德華電話我啊。 边个咁蠢啊？ 唔系好建制派议员啦， 佢未做噶应该。 系啦，咁佢哋就话，即系佢哋以为即系攞一个版权嘅授权系好容易，其实唔系嘅，即系对于一个普通市民， 好难 处理嘅， 系咯。 就同埋另外一样嘢咧，即系譬如如果我系一个漫画嘅创作人，第二个例子啦， 嗯， 我创作咗咸蛋超人呢个咁脍炙人口嘅角色，任何一个人吸两只半吸半只咸蛋落只眼度。但系个咁嘅鸡冠都话自己系咸蛋超人，因为我 不回力镖啊， 系啦，喂，咁点样保障我嘅创作版权呢？分明嗰个角色系我噶。 呢、這个其实系你讲紧同人志咁样系咪啊？ 吓、 我谂同人志佢哋嘅创作个模式咧，系咧佢会可能会用咗一个你嗰个创作嘅 character， 但系佢哋都会有自己嘅风格上嘅转变啦，同埋佢哋喺个故事上面亦都会转变咗嘅。咁、我哋觉得咁嘅情况下，其实喺有咁大嘅转化性下面咧，呢、這个已经系一个二次创作，同嗰个原作系有。可以 distinguish 到，可以分別到出嚟，唔會取代到原作吧？我哋覺得係應該值得支持。同埋其實你如果你講到同人志，就一定要講日本啦，係咪？咁、因為點解日本咁豐，即係咁多同人志咧？其實因為其實出版社佢哋係鼓勵人哋去做呢樣嘢，亦都係咧俾咗一個默許佢哋嘅。咁去做呢樣嘢，佢哋覺得咧可以咧喺入邊發掘到一啲新嘅漫畫家。 Exactly。 咁所以佢哋就會做。但係你要諗翻香港，其實冇一啲咁強大嘅漫畫工業啊。好多時候其實做喺香港做緊個漫畫嘅嘅發行嗰啲純粹真係發行嘅啫，咁你佢哋就會覺得啊，如果你喺度畫咗一本漫畫，可能用咗佢哋啲 character， 佢哋都覺得你係侵權。 哦，即係佢覺得佢真係受到你嘅創作影響。 同人之唔係有特定嗰啲漫畫 character 噶，即係你可以創作噶。 例如， 即係你可以抽一個角色出嚟。 例如龍珠咁樣，係 咯。 佢哋可能都會畫過一次龍珠嗰、那個，跟住再畫一個。 自畫。 係啊，自己畫噶，佢就係自己畫完。 我以為淨係做 folder 嗰啲噶咋。 嚇、啊！佢自佢你冇去嗰啲同人漫畫嗰啲嘅 exhibition， 佢哋自己畫完一本擺喺度㗎，跟住賣㗎。 一本㗎咋？ 可能擺幾廿本啦，賣俾大家啦咁樣啦。咁但係佢哋可能係收翻個 cost 咁樣嘅啫，即係唔係 profit making 咁樣。 啊，你都留意人哋 BB 喎。 睇咗陣，即係講乜？ 喂，咁嗱，另外一樣嘢啦，曾經何時咧 ？TVB 有個節目叫《全家福祿壽》嘅。TVB 其實好多劇本啊，或者啲創作環節都好中意 cap 人哋電影一啲橋段，攞咗嗰段橋段出嚟揾三隻嘢。 睇嚟你 M 咁多年啲《福祿今宵》已經係抄嗰啲廣告雜誌，即係廣告㗎啦。 係啦，如果我係一個 YouTuber 咁樣抄落嚟得唔得咧？ 或者嗰啲咩又扮達明一派唱歌啊嗰啲， 即係鄭少秋拍劉德華咯， 好明顯 係。殺啊！風波翻過，攞住碌木係嘛？係咪嗰個曾永遠嚟㗎？係會唔 係？你咁樣講咧，已經數咗太多不同種類嘅創作出嚟啦。即係我深信TVB 喺音樂上啊，或者嗰啲編曲上， 我搞過，但係嗰啲係 佢哋會有佢哋嘅版權攞咗先啦，係咪先？咁你話其中 YouTuber 咧就係、是。 如果你咧，即係有個 YouTuber 出咗自己作咗首歌咁樣，係咪啊？ 唔係，直情係攞咗嗰段戲嗰段橋段，嗰啲譬如我攞咗喜劇之王，唔係有一段好出名嘅阿柳飄飄同阿周星馳喺度揾只嗰日嘅鉛石佢嗰段嘢咧。如果我鑑生抄咗嗰段嘢，換咗啲對白，個個都知我擺明抄嗰段戲噶啦，喺埋石澳拍嗰段戲噶啦，咁我算唔算侵犯咗嗰個劇本嘅版權咧？ 如果係而家嘅話，我深信呢個應該會跌入戲房嗰個嘅豁免嘅。 但我正經做就唔得啦。 你點樣正經做？即係重新做過一次咁樣係咪啊？ 係啊，佢嗰段咁嘅死人嘢，佢講呢啲嘢都係戲房嘅類型嘅對白啫嘛。 我著翻個水手裝， 係啊， 揾翻條辮咁。 咁如果我講嘅嘢係戲房，嗰段原裝戲係戲房，咁 我戲房個戲房喎， 阿媽我 戲房緊一個戲房， 我戲房緊一個戲房喎，我好亂喎，阿媽 都得，即係只要你係戲房，佢都會可以嘅。有入面如果係有幽默感嘅話，咁同埋我想講一樣咧，就係可能大家會諗緊啊，係咪滑稽都得啦？其實我真係想再講一次咧，滑稽嘅英文係 caricature 咧 ，caricature 係講緊咧一個人像咧，佢誇大咗佢嗰個面部嘅 features 咧，嗰啲先係 caricature， 唔係就咁講緊話啊，係啊，唔係就咁講緊話。 好多新嘅英文 嚟啊！你滑稽咁樣就係 caricature 啦。哎呀，哈哈哈，好笑啊，滑稽啊咁嘅啫喎。 唔係啊，唔係咁樣個 caricature 係講緊嗰啲painting 啊，喺街邊嗰啲 街邊嗰啲咧， 美國係好興呢樣嘢嘅，即係畫一個政治人物，畫奧巴馬，佢突然間會突顯個嘴啊，笑到好大 啊，嗰啲啊啲咯， 嗰種。 系啦，嗰種先係 caricature 喎，即係唔好想睇話滑稽就係搞笑就得咯咁樣。所以我都唔明白可能 其他人怎樣理解嗰個擺脫？ 我都唔知， 我都 而家 先知 啫 喎。你咁講，我先知啫喎。 係啊，其實有亦都係 劃區咪劃區， 因為嗰個本身冇呢個嘅 definition 啦。咁佢例如 prestige 咁樣咧，即係你問緊即係模仿係咪即係扮嘢就得咧咁樣。但係我都聽過有議員講嗰個 prestige 嗰個解釋，其實係講緊臨摹。即係你要係即係寫 大 字咁樣嗰啲黃羲之咁樣臨摹先係 prestige 喎，但係政府嗰個解釋就話 prestige 其實係模仿嗰個 style 啦，咁但係 即 係 Michael Jackson 咁樣跳舞 係啦，嗰個 style 咁就係一個嘅模仿咁樣，咁但係所以嗰個解釋其實而家都唔係好清楚，究竟最後嗰、那個法庭會點樣睇呢個嘅字眼？究竟會用一個好 restrictive 嘅解釋啊，定係佢會用一個較為寬鬆嘅解釋俾大家？我哋而家都未知道咯。咁所以如果你話UGC 話 fair use 嗰、那個冇一個特定嘅解釋出嚟嘅話，其實而家我哋俾出嚟嗰、那個嘅豁免都可能都混淆到大家好多嘅喎。 咁喂，咁老老實實啦，咁真係。我覺得成件事去到最後真係二讀三讀過咗咧，其實引發無數咁多訴訟，無數咁多 claim。 政府都不斷講翻話版權人唔會告咯，咁即係話好少咁嘅。 係啊，佢 discourage 嘅，即係話係傻啦，邊會啊？你估美國？不美國就好多噶嘛，我知道。 係啊， 即係喐啲就告，喐啲就告噶嘛。 因為佢知道你用嚟揾錢嘅時候，佢要你賠。 但係香港真係就少嘅，屬於少嘅。 尤其是針對網民嘅就係 就好少嘅。一喐我喐你一六一。 係啦，而家我就想講一六一啦。一六一係咪更加魔鬼在細節當中咧？ 一六一本身其實係 好易中，好易中嗰啲咯。 係啦，同埋一六一係。喺唔係喺版權法下嘅，咁點解會關到關 成熟 使用不誠實使用電腦？ 係啦，不誠實使用電腦其實係喺點解會關到落去版權法嗰度試咧？就因為不誠實使用電腦罪入邊講到明咧，就話如果你係有意圖咧去取用一個電腦去有一個犯罪目的嘅話咧，咁就係不誠實使用電腦嘛。Let's say 如果我係用緊一個嘅電腦去做一個二次創作，我係想有意圖咧係發到咧，即、就、係、是、希望大家廣傳佢去到一個嘅損害性侵犯或者傳播嘅話，咁呢個已經係一個嘅刑事罪行嚟喎，喺版權法咁樣咪可以同呢個嘅不誠實使用電腦罪一齊混合咪利用咯。咁我哋當然有質問政府啦，無論喺呢個嘅保安局嘅時候，我哋都即係遞交咗一份新嘅意見書嘅俾政府，俾呢個嘅保安局。保安局嗰時嘅答法咧就話咧當時嘅立法原意咧就唔係單止咧係講緊話一啲hacking 啊，或者一啲侵即係惡意侵害電腦咁簡單嘅，其實咧仲可以用喺其他適用嘅範圍， 例如盜竊。 例如所有嘢，例如 陳冠希冇罪，意思陳冠希係苦主嚟。 嗰件事上面， 係啦，例如 即係你拍人哋電腦啲嘢， 偷用手機偷拍啦，咁偷拍人裙底啊，咁嗰啲佢哋都話覺得係啱用㗎啦。咁我哋就問，咁你會唔會用喺版權法嗰度啦？咁保安局嗰時嘅答案都冇不置可否啦，即係咁。 哇，咁好危險㗎喎！如果係真係用一六一，真係好 咁跟住我哋同一日嘅時候咧，亦都喺呢個嘅版權法案委員會嘅時候咧，草案委員會嗰時候，我哋都即係有叫啲議員質問下佢哋啦，佢哋就話啊，唔係啊，我哋嗰個嘅立法原意咧就冇已經講到明話唔會用版權法噶啦。咁我哋就話，咁你上晝保安局就話個立法原意可以用喺其他嘅地方，你 下晝 就話我哋個立法原意唔會用喺呢個版權法。咁究竟我哋信邊個咧？ 係咯。 咁而家咧即係經阿蘇錦良就出嚟講話會分開處理嘛。 哇！咁點樣啊？真係 分開處理， 你又要信佢啦。 分開處理咪即係分開告？ 即係分開告係咯，即 係唔係點樣分開處理？ 唔係因為你譬如好似即係呢條就奶就你就係 侵權 民事噶嘛，即係你罰錢啦可能。 唔係刑事㗎，如果損害性侵法。 唔係即係譬如你侵即係中咗呢個 Internet 23呢啲都係。 係啊，即係刑事嘅損害性侵法係刑事罪118。 哦， 唔使啞咗。咁跟住。 唔係因為161就肯定係啊嘛。 係啊。 唔係，譬如我真係間公司告我啊，我嘅意思係，即係話我即係用咗佢啲嘢，咁都係民事嘅啫嘛，我都係罰錢算數嘛。但你如果你用161告我就要坐監噶嘛。 可能要坐監啦。 你唔可以坐監嘅，當然。 咁成日惡搞。 係啊，咁政府即係而家嗰個嘅佢哋個答法都係。 我想問下成幅圖，我自己成美圖收收，唔係不誠實使用電腦啊！ 你唔使驚，告咗你先，告咗你先，你唔使驚。 告咗你先啦，可能咁就最好唔好啦。 我諗同埋仲有而家政府講緊話佢哋唔會即係版權嗰邊咧，即係經蘇錦麟佢哋話唔會用呢個嘅不時使用電腦做，但我哋想再講咧，就係2005年《古惑天王》嘅時候咧，佢係又用過嚟做。兩個交替案交替控罪咁樣告嘅，不時使用電腦加呢個嘅版權化，咁所以我哋你就話唔會，但係我哋又揾到你會做過，我都唔知信唔信你好，咁所以我哋要求佢澄清 啫，咁 係啦，要喺個法例嗰度直情寫到明咧，希望佢可以寫到明咧，即係喺版權法下面寫到明118条嗰度寫到明話，其實呢個嘅不時使用電腦罪咧就唔會用喺呢個嘅版權法度咯。 OK， 今次系咁多先。嗱，转头最后一样要问大家嘅咧，就系究竟礼拜三我哋应该去边度咧？吓，转头翻嚟。 好乱啊！